你好，我是极致家研发总监邱良军，一个18年的 IT 老兵，其中有8年管理经验，包括研发管理、项目管理、运营管理。在之前的文章中，我们讲了沟通的重要作用，以及如何做好技术团队内部沟通、跨团队沟通以及和老板的沟通。在本系列的最后一篇中，我们来聊聊团队文化价值观的话题。看似非常大而虚，实际上是公司长久发展的基石。本文将通过以下3点来讲文化价值观方面的内容。一、什么是公司的愿景、使命和文化价值观？二、文化价值观对技术团队的影响。三、文化价值观如何落地，又如何体现在技术团队管理中？先来看公司愿景、使命和价值观。所谓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体现了文化价值观认同的重要性。以此作为基础来做事会容易得多，而在一个团队中不传递负能量，很关键的表现就是对文化价值观的认同。好的公司和团队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激动人心的愿景、使命、价值观，它总能在关键时刻帮助大家做出正确的选择。我一直很欣赏阿里巴巴对于文化价值观的坚持。马云曾说过，阿里巴巴所有的组织结构，包括7家子公司、阿里学院，都紧紧围绕着我们的使命和价值观，我们的任何政策都不能与他们相违背。凡是违背价值观、使命感的政策，我们一定要拿掉。正因为有这套价值观、使命感和文化，才诞生今天的阿里巴巴。这是阿里巴巴做决策的首要原则。愿景就是目标。某个学生立志成为天文学家，就是一个愿景。还是举阿里的例子，他的愿景就是成为一家102年的企业。愿景通常是宏大的，而且实现起来会很困难，通常也不会轻易变化，需要通过一段长久时间的坚持努力才能够实现的宏伟目标。使命就是为什么而存在。例如立志要做天文学家的学生会把发现外星文明作为他的使命，而阿里的使命是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我们都说肩负着伟大的使命，使命会让我们对从事的工作充满敬意和荣誉感。价值观就是做事的原则，有所为而有所不为。社会最基本的底线是法律，在此之上是社会道德。企业的价值观应以此为底线，再结合企业自身的特点来确定做事情的准则。在此再分享一个关于马云的故事。有一次，阿里的销售人员在做培训，他去看了下，发现培训老师在讲怎么样把梳子卖给和尚。他听了5分钟后啊，非常生气，就把这个培训老师给开除了。马云认为这根本不是销售之术，而是赤裸裸的欺骗。这就是价值观，以不忽悠客户为中心。愿景、使命、文化价值观构建了一个企业和团队的核心精神，它会帮助企业和团队做出符合自己发展的选择，也会帮助团队渡过难关。再来看文化价值观对技术团队的影响。文化价值观就是企业的基因，会深深地影响到公司中的每个人，特别在企业面临很多选择的十字路口。一、当遇到困难、迷茫时，愿景和使命会指引驱动我们向前，让团队抱着必胜的信念。二、当取得成绩面临诱惑时，价值观会让我们不骄不躁，清醒头脑，坚定地做出正确的选择。随着公司的发展，规模会越来越大，人员会越来越多，各级部门领导各有各的管理风格，各自有擅长的领域，但是他们却有着相同的决策和选择事情的准则，这就是文化价值观。我们熟悉的著名企业的文化价值观有：一、华为的狼性企业文化，保持高度的危机感；二、阿里的创新武侠文化，每个高管都有个花名，有目标和激情；三、京东的客户体验文化，体现了强大的执行力。作为技术团队，我们如何打造自己的团队文化，又如何让团队文化融入到公司的文化中，这是技术团队负责人必须要思考的，也是自己能否被公司认可以及被自己带领的技术团队成员认可的关键。我列举几个自己比较推崇的技术文化。一、工程师文化，这几乎是会被每个技术管理者提到的一个文化标签。 是技术团队向往的一种终极文化。什么是工程师文化呢？我认为工程师文化的几个核心标签是专业专注、学习自律、自由创新。简单来说，工程师是某个领域的专家，会非常专注、持续自主地学习探索某个领域的知识，需要一个自由的状态和环境来工作，是创新的主要贡献者。然而，几乎没有一个公司能够打造一个标准的工程师文化环境。企业需要生存，需要为客户和业务服务，技术最后需要为企业创造价值。理想的自由是不存在的，我们作为技术团队的管理者，就需要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努力为团队创造一种自由宽松的环境，尽量屏蔽掉不必要的干扰，同时引导团队崇尚技术创新学习的文化，并以此为荣。二，团队不能带有负能量，负能量文化是摧毁一切的开始，是我极端厌恶憎恨的。如果有负能量的信息在传递，只要你感知到了，就必须在第一时间找出原因，直面问题，做梳理，通过公开沟通的方式来澄清一些事实。如果是确实存在的问题，就必须马上做出纠正，而不能回避它。在我们的工作中，总会有少数几个人，不管如何，总喜欢抱怨，包括抱怨公司、抱怨老板、抱怨同事。作为团队负责人，必须干预这样的抱怨，必要时坚决不用这样的团队成员。我曾经在制度完善的德企待过几年，这样的抱怨者照样存在，他们不会给出任何改进建议，只是为了抱怨而抱怨。三，极客文化。这是软件研发团队特有的一种文化。由于软件技术的高难度、神秘性，会让技术工程师变得很酷。极客文化是大家把这样的一种认知推向了极致。代表人物有乔布斯，他对产品的功能、性能、外形近乎于完美的要求，是技术人员极其推崇的对象，也是学习的标杆。最近的技术圈也发生了一件让人瞠目结舌的反面标杆，拼多多上线了一个未经充分测试的秒杀优惠券功能，短时间内损失达到1元。作为技术管理者，必须认识到一行问题代码就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甚至于让系统崩溃，让公司倒闭。最后再来看文化价值观如何落地。被誉为世界第一 CEO 的杰克·韦尔奇提出，价值观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他每到一个分公司都会给全体员工讲企业文化，并要求每一个管理者都宣传企业文化。在他看来，优秀而牢固的企业文化形成强大的竞争力，保持了公司每年的高速发展。技术团队落实公司及技术团队的价值观，这是要从小事着眼，处处体现公司的文化价值观。比如，一，会议室的命名可以带有技术自由的元素；二，给予团队成员一定的自由度，鼓励并奖励成员的创新，创造思辨的环境氛围；三，可以给团队成员起一个酷的别称或昵称；四，去掉公司等级、企业的老祖文化；五，定期组织技术分享沙龙；六，让团队成员，尤其是具有极客精神的成员，拥有20%的思考时间。七，根据当前团队的特点，把要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清楚地表达出来，列一个 do list 和一个 don't list， 并放在每个人的桌子案头。八，技术团队负责人要以身作则地做表率，这个非常关键。文化最终体现在每个人的行为规范上，对于细节的处理就是文化的体现。技术管理者要想打造积极向上的工程师文化，就需要技术管理者首先自己践行，做到知行合一。文化的力量就是榜样的力量，我们要把文化作为一种习惯固化下来。同时，文化的力量是伟大的，也最能体现领导力的力量。最后，用杰克·韦尔奇的话作为本篇的结束语：世界属于热情而又有动力的领导者，这些人不仅自身具有很多能量，而且能激发那些。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